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旅华朝鲜经纪人联合会、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分别在6月22号和23号发表声明和发言人谈话，表示谴责美国掀起对朝和威慑骚动。另外，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车厢宝6月24号发表谈话，表示主张美国必须立即从南朝鲜撤回美帝侵略军。